第二篇有替 第十五则，长辈来拜访，离开时应送至门口或车站。意解：长辈来家里或者办公室拜访我哋，要离开时应送长辈至门口搭乘电梯、乘车，或必要时送至车站，并为长辈开门或服务，使他们感觉好舒适、安全。这样都是对长辈的一种尊重。常礼举要告诉我们，远方客去必送至车站，望车开远此返，亦即是长辈已经离开了，都要目送他们安全地远去，而且大约是已渐渐看不清长辈的面孔时，我们再转身离去。如果能够这样不怕麻烦，才显示我们的内心对长辈尊重之情。实例：送客送到大门口，有位大企业家，他的西服一直是让一位传统裁缝师傅度身订造。这个师傅个头矮小，其貌不扬，店面好小，亦都不起眼。好多人问这位企业家缘由，企业家说，这位裁缝除了技术好，尊重客人的意见，待人和气，送客总是送到大门口。送客送到大门口听起来好俗气，好市侩。其实他不似一般政坛商场，每当大官富贾出外或者归来，文武百官、干部要员总要迎来送往，甚至排排站府等，充满官僚、形式、刻意铺排，充满虚假。佢俾人体贴嘅感受，俾人接纳嘅热情。有啲生意人缺乏耐性同埋爱心，对顾客爱理不理，买唔买随便，多问一声就摆面色。而有啲生意人和颜悦色，用心招呼客人，试想客人会光顾哪一家呢？答案不问自明。一家受欢迎的企业总有它的道理，一个受欢迎的商人都有它的原因。除了产品好、技术佳、讲信用，还要以客为尊。一个被宠爱的消费者一定终生难忘，不再光顾都难。人与人相处都要好像生意人对待顾客，除了真诚相待，送客都要送到大门口，会让客人感受一份尊重，一份礼遇。尤其长辈来拜访，我哋喺长辈离开嘅时候，更要送到大门口或者车站，先至能够表示我哋一份诚敬之心。 故事：李白送友。唐朝大诗人李白有一日去到江边为好友孟浩然送行，作咗一首诗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。诗入边咁讲：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本首诗说明了李白在黄鹤楼为友人孟浩然送行， 佢喺百花盛开嘅三月，于长江岸边睇住老友孟浩然嘅船，渐渐消失喺碧空与长江天际入边，先至依依不舍咁离去，令人体会出佢同好友深厚嘅情谊，可以同本守则相互得到启发。